節目名呢就叫做正正經經悶到抽筋，講到就講唔上 抽筋，正正經經悶到抽筋， 講上流唔到 就 絕對離地， 講上抽筋， 講 人 講 多， 講 多 講 多， 講 冇人 識上流 唔 到 絕 對 離 地。播 一首播音頻道， 播住一首播音頻道， 係啊係啊，播住播音頻道，唉 ，Round Table 咪最好咯， 堅離地 BB 頻道啦。 大家好，我是夏薩特，你現在聽的是 www.wagazine.com.hk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的網絡媒體。 又嚟到呢个7月19号晚嘅北上频道啊，咁啊今晚有啊杰斯喺度，有的喺度，仲有呢个刁文侯啊， 一个支持反中央系咪啊？唔系，支持反占中吓啊，撑周张容定系？ 咦， 撑郑融嘅 咁散漫嘅你， 撑郑融嘅系咪？ 系咯， 撑郑融喎。 唔系，我以为你失恋， 你好伤心噶阿牛应该。 喂，大佬，冇咗个周迅，仲有传紧离婚嘅八八河，系咪先？仲有张静初，你真系幽默。 好多人关心你啊， 系啊。 Elvin Wong 话牛哥可以做奸夫啊，以后。 屌大阿绿帽啦，姓高个卵样，屌你老味似卵，我俾啊，你绿帽。 仲有话风老总都关心你喎， 系啊。 牛哥嫁咗变咗人妻， 仲 正啦。 啊，就我想补充下先。 系。 周迅笑等于笑好似喊咁。喂，周迅就根本就唔会睇佢笑啦，话声咧系中意佢唔笑嘅样。 哦，系，有人咁样问你，话你有睇， 我有睇。 不过 Billy Wong 话佢话仲有东莞都有周迅嘅。 咁啊系，范冰冰都有噶。 吓， 系咪先？ 系咩？ 系啊，深圳张静初周街都系啦，咁转。 O K， 好啦，今个礼拜翻嚟咧就。系啦，我哋今日做緊節目嘅時候呢就嘩成街都有投票啊，嗰啲其實唔係投票嚟嘅，嗰啲係 簽 名運動，咁有條契弟呢叫周融啦，契弟 你食屎啦。 嗱，我哋點樣呢？我哋作為一個香港嘅有識之士， 講咗嗰個行動先啦，俾我嗰個叫反佔中簽名行動啊， 唔係反中央咩？ 反佔中簽名行動，咁啊，哇犀利啊！人哋有335個簽名嘅街站啦，咁啊，仲有咧就行動咧就會直至到今個月嘅17號嘅，咁啊，尋日佢開咗個記者招待會咧，其實咧就。講咗嗰個大約嗰、那個即係簽名嘅流程係點樣啦，咁呢就每人呢就要除咗簽個名之外呢就要將自己嗰個身份證號碼頭四個 number 呢就要即係寫埋落去嘅，咁但係呢就記者問佢啦，就話即係會唔會核實，咁周融嗰個答案呢就好型嘅，佢就話冇得核實嘅，要信任香港人，如果你信任香港人嘅話， 上次佢又唔信任， 點解係咯？喂，點解你揀嘢嚟信任嘅咧？點解？即係會選擇性信任嘅咧？啊，即係而家簽名話就話呢、這個即係要信任香港人，咁所以呢個都幾奇特嘅。咁啊，今日咧，小弟咧，我咧就做節目之前咧就去咗個票站嗰度，因為喺我屋企一落嚟就係啦，一落嚟就係啦， 最緊方便。 咁嗱，我發覺嗱，我喺我喺屋企咗成十分鐘到嘅嚇，咁然之後嚟 rack 之前啊，咁咧我發覺咧就嗱，首先啲票站唔係成日又唔好講票站，嗰啲街站咧就都幾美輪美換嘅。首先就係唔驚落雨嘅，有大任篷啦，範圍都好大嘅。OK， 咁啊，佢今次嗰300多個站簽名嘅街站，其實包括有即係各大親中團體啦。 喂，點解唔 有埋民建聯嘅？ 點解唔打去食環署投訴、啊？ 民建聯投咩訴啊？ 擺街度唔得。 你有冇見過愛字頭嗰啲啊？喂， 投訴差佬保護佢都嚟唔切啦！ 屌你即刻打電話去先試下先嘛 ，try 下先。 有人睬你啊，冇去做呢啲嘢啦，大佬。 差佬淨係拉風， 嗰啲係主流意見嚟噶嘛？人哋你有冇聽林鄭月娥講嘅啫？ 唔係，我就係知道嗰個記者會有條友就講話，近期啲差佬咧，即係搞爆竊都好咧，都好好撚。係 啊，嗰個犀利，一陣先講嗰個。即係我講埋我今日嗰個先啦。咁我企咗十分鐘啦 ，OK。咁其實咧，我見到幾樣嘢嘅。第一就係啲街站好美輪美換啦，即係好有米啊 ，OK。咁仲有咧就係咧好多妹啊，第二樣嘢。 妹妹啊？ 唔係啊，好、哦、多人做妹噶、 哦哦。 喂，打屈來來去都嗰條友啊，切槍咁轉咧，跟住又扮簽名啊，諸如此類啦。咁呢個第二樣我見到啦。 咁你翻屋企簽撚曬， 唔係佢要旺，佢要旺場啊。 哦 okay、 即係你喂，即係做都要做個勢俾人睇噶嘛，今日先第一日喎、啊，大佬，即係我哋今日做緊節目嘅時候第一日啦。咁第三樣嘢就咁嘅，我咧就埋去咧，我真係有埋去噶。咁、 啊、 我就問咗樣嘢，我就扮經過啦。咁我就話，我話喂，我啱啱我就同佢講，我啱啱喺銅鑼灣嗰邊簽完，不唔係簽得好清楚，可唔可以再喺呢度簽過？你知唔知佢點答我咧？ 冇問題。 係佢話唔係，佢話可以嘅，咁樣。咁所以咧， 我都係啊。 係啊，咁所以咧，其實你可以。一個人咧，其實可以簽好多個落去嘅。 即係咁，我哋咧即係想開網嘅咧，我哋應該 嗱，我冇話，我哋冇話佢公信力啊。Okay? 我哋應該係支持佢網上投票嗰個嘅，唔係網上簽名嗰個嘅。 喂，佢有好多渠道啊，佢唔止網上簽名啊，仲有你如果喺邊啲機構打工啊嗰啲咧， 嗰啲 有表格， 係啊， 懟埋俾你做嘅，好好服務嘅。 網上簽名嗰個就都係簡單單啦，即係我已經有朋友試咗咧。就用佢用署名係結束一黨專政去簽。 哦，阿 Fanning 啊嘛， 屌你啦，係破開黨啊！ 係以後叫阿 Fanning 就做結束一黨專政啊！ 係 啊，喂，即係呢個唔係呢個，我覺得 Fanning 呢個 idea 好玩啊！其實我哋應該埋去簽噶啦，我解釋俾你聽。 個個都簽， 即係你唔好以為益咗佢喎，係啊，個個都簽。嗱，即係譬如話你簽翻一萬幾千個周融 ，OK， 騰論埋去，尤其寫四個 number， 跟住就埋去簽咯。 写埋 系啊， 和平占中签住、 啊。其实你好好啊，嗱，譬如 喂，嗰四个 number 几好、 啊。我就谂住系咁啦，譬如我举例，我就专负责签周融嘅。咁、 啊、 我咪每一日我都会出街噶嘛，我楼下就有个街 周融， 我每一日都签一个周融落去， 上网 俾四个 number 啫， 零一六七， 今日零一六七，今日三七五九。都係簽周融，燒成喺呢、這個即係北角某個交站嗰份咧，就全部都係周融嚟嘅。咁、 啊， 然之後就好似阿 Fanning 咁咯。譬如你有啲人就簽結咗一黨專政， 共產黨又簽。 係啦，有啲人簽啊簽咩好咧？ 普羅政治又簽， 啊、 熱血公民都簽。 系咪先？签乜太？ 乜太又签得？ 狠毒咁样又得，系咪先？ 爱新觉罗又签得？ 爱新觉罗，振英咁样又得，系咪先？ 或者彭定康都咁 样， 系啊， 得。 系啊，其实嗱，你唔惊益咗佢噶，即系冇乜所谓噶。 我谂住签，我觉得呢个大黄蜂同埋柯发文 嘅，一注签翻佢一千几百万 个， 屌你嗰啲多过香港个人口嘅， 我系应该支持佢噶嘛？讲真， 香港得七百万人，佢出嚟咧，佢最后个结。果咧有一千万人系反占中嘅， 系啊，基本上就有一千万人反占中噶啦，不过喺国内啫嘛， 系点止啊十几亿啊人哋话 十 几亿啊， 帮佢十三亿啊差唔多， 即系其实我觉得我觉得真系多喂攞嚟搞嘅啫，有咩好喂多鬼鱼嘅，即系你好似阿周融讲嘅咩，佢话而家 张 融话咧，佢话全香港啲人都愤怒啊嘛， 系啊。 憤咩？喂， 我幾撚憤怒啊！ 唔係嗱，你一方面人嗱六月嘅時候公投，你又話人哋嗰啲嘢係假 嘅。 喂，我哋咧就要輸入身份證號碼嘅、嗯、，OK？ 輸入身份就成個身份證號碼喎、啊，咁樣啊流嘅，你啊填四個 number 咧就當係堅嘅。喂，唔啱你聽，你又話流嘅；啱你聽，你又話堅嘅。嗱，冇所謂嘅，我覺得你真係冇所謂。你譬如話，喂。佔我哋上次公投走七十幾八十萬人，你一人簽完出嚟又話七十幾八十萬人冇問題啊？喂，一個社會多元聲音，如果你我唔好理你先，唔好理你堅定流、 嗯、 ，OK？ 即係如果你可以簽到七百十萬個出嚟，喂，政府兩邊都要聽啊！如果作為政府， 有商有量 啊 嘛， 係啊，有商有量啊嘛，仲有就係、是、咁，不如何不公投啫？咁啊，由香港政府不如你搞公投啦！你驚乜嘢啫？如果你覺得有十幾億人喺你背後撐你嘅，不如公投啊，笨柒！ 唔係我就成日覺得，喂，到時你八十萬又好，一百萬又好， 係啊， 大家到時都係各自各表述㗎啦。 唔係冇問題。 你有你講，我有我講㗎啫嘛。話聲你聽，到時可能就係大教授出嚟話：屌你老母有水分嘅咁撚樣㗎啦嘛，係咪先？ 即係我想解釋俾大家聽，呢啲咁嘅契弟周融呢啲咧，即係其實咧。話俾你聽，其實真係當一份工咁樣撈，其實益咗佢啊！佢真係要多謝所有支持佔中嘅人嘅，冇我哋呢啲人，喂佢邊度有佢邊度有份工撈啊？喂，你試想一下，喂，其實多佢一個唔多，少佢一個唔少，你搞唔搞？搞又係咁，唔搞又係咁啊！你都惡曬㗎啦，個權喺你度，係咪先？你中意點樣演繹就點樣演繹，即係你好似而家林鄭嗱，成個報告懟咗上去人大度啦。OK， 跟住然之后而家你林郑讲咩啊？林郑话：喂，普遍香港人都系支持未来嘅特首，系爱国爱港嘅，呢个系香港嘅主流意见啊！嗰日黄之锋问佢啊嘛，佢话呢个系什么主流意见嘛？系你中央嘅代表中央嘅主流意见啦，因为代表香港人嘅主流意见。 佢个答案啊，佢答案就话恭喜你，你考到考试成绩好啦，好喎。 系啦，喂，佢唔系嗱，我哋学唔到嘅呢样嘢。我话俾你真系学唔到啊！佢系用一种好极度鄙视嘅口吻嚟同阿黄之锋讲恭喜你，即系考到个副学士，好卵扑街！我话俾你嗱，有两个人，你讲呢样嘢真系有两个人。第唔系嗱，首先讲林郑先。你作為一個香港 number two， 屌你老母，你真係一個閪人嚟嘅，唔係話你係女人有個閪嗰啲閪人啊，係講緊你個閪真係好臭嗰種閪人。 我係一個撚人啦，不如。 喂，屌你老母，你真係第一，你用呢啲嘢嚟搞個你嚟侮辱一個僆仔。作為一個成年人，我哋每一年，我哋都鼓勵身邊嗰啲僆仔㗎啦。喂，讀書唔係你人生嘅所有嚟㗎 嘛， 求學不是求分數嘛， 政府宣傳片嚟㗎嘛，大佬啊！ 仲有一樣嘢，你仲有一樣嘢，你唔係淨係得罪黃之鋒一個人啊，你係得罪曬所有讀副學士嘅人啊，副學士係你香港政府搞出嚟㗎，你而家做乜嘢啫？係咪先？ 所以恭喜佢咯。 喂，大佬你 真係中意考到副學士， 喂，你真係咩人嚟噶？你心胸狹窄到咁嘅？你作為一個香港嘅 number two， 你可以咁樣做？喂，你呢啲啊真係叫狠毒啊，大佬！ 黑毒 嚇，黑毒係嘛？ 黑毒 啊，係啦， 毒唔夠賤嘅而家。 係啊，你呢啲啊真係要人哋舉起兩隻手做一個嗰、那個啊乜太做嗰個手勢啊，呢啲就叫做香港官員啊，知唔知啊？ 我唔敢啦，咩啊？乜太 喂，即係離曬譜，唔係淨係佢啊！譴責佢就順便譴責埋另外一個人啊！不過你可能有第二朝早啊，喺李慧玲嘅節目啊，李慧玲，然之後黃之鋒上咗去啊，打電話俾另外一個人啊，嗰、那個人叫馬時亨啊，你知唔知第一句點講啊？我又係學唔到嘅 ，OK， 即係我未必完全轉述到啦，即係佢又係用翻種好極度鄙視嘅口吻。就哇，黃之鋒，我唔識你啊，不，哎呀，你喺度啊，哎呀，聽講你好似讀副學士喎，咁樣，即類似咁樣啊，嚇、啊，呢喂咩人嚟㗎？而家究竟呢下個僆仔，喂做乜嘢啫？屌你乜打到個17歲個僆仔，你咪應該俾多啲鼓勵佢啊！我想講嘅就係、是，喂，香港啲大學，香港各大呢啲咁嘅大學，唔讀罷撚就啦，黃之鋒。 係啊， 你喺外國啊，如果你搞咁多社會學運動，喂，呢啲學分嚟㗎，90幾間大學搶你都嚟唔切啦、 啊！而家已經有 呢個香港啲大學做乜撚嘢啊？ 唔係有大學教授話可以俾佢上去讀啊！ 大學教授唔係大學校長啊嘛？ 豁免佢， 大學教授話得事嘅咩？ 可以。可以， 咁啊睇下點啊，睇下點啊，我唔信有大學敢收佢啊，喺香港， 唔係喎，港好似廣大， 睇下點咯，咪睇下 咩神學嗰個 收佢嗰間，我拍爛手掌，我話俾你聽，而家冇我敢講冇一間敢收， 我敢收佢， 你睇下啲狀元出嚟。問佢佔唔佔中啊？佢都唔敢表態啊！喂，咩學？而家啲學校教啲咩僆仔出嚟啊？喂，黃之鋒呢啲極品啊！屌你，17歲乜撚都識得多我哋啊，大佬！ 口若懸河，咪 咯， 反應又快，係個樣似不似？咪 即係咪即係？真係好撚離譜！我真係想講啊！即係我如果林鄭月娥你聽到，即係我相信我想話俾你聽，你真係好撚彩啊！屌你老母！我話俾你聽，全香港冇人願意俾，即係冇人願意出糧俾你啲咁嘅撚人嘅。話俾你聽， 唔使咁燥嘅咁樣。 我唔想，总之而家我听讲 系 有 大學教授。我唔系错，我听到佢讲呢句说话，即系又系我背脊呃就输出一口凉气啫，都系嗰句。 唔系，即系我成日觉得，喂，如果有我有黄之锋嗰啲咁样，喂，岭南文化研究，喂，眯埋眼就收佢啦，讲真，系咪先？系咪佢要读大学唔难嘅。 马时亨呢啲系咩人啊？大话精嚟噶嘛？记唔记得08年佢点样落台啊？唔系落台辞职啊？佢话佢个头生咗个瘤噶嘛？啊！如果第日佢生 cancer， 喂，我哋一人打个电话去搵马时欣啊！喂， 好嘢、 啊，好嘢喎、啊！哇，真系 啊！生个瘤 喺个头度，你都生到个瘤啊！你真系仲难过中奖啊！ 恭喜你、 啊！几时死啊你？ 恭喜你、 啊！系咪先？喂，而家做紧咩啊？喂，大佬，而家喺中资嗰度又唔知，我唔记得边啊？中策啊，系咪啊？又做非洲人董事 啊？ 喂，港铁出问题，佢又做嗰个调查委员会主席，啊，嗰啲又唔见佢个老生瘤、啊。喂，你屌你老乜？ 我系山佬啊！ 你乜捻嘢人啊？大话连篇，仙股事件，屌你老乜？喂，冇喂，你呢啲人真系喂，有个臭钱大捻晒啊！你啲咩人？因为有一个捻人咯、啊，呢、這个僆仔你都恰，屌你老乜？真系啲咩人真系食屎啊！真系。 系、okay、 啊。唉。 唔系你只要继续咧恰佢哋咧，咁咧 唔好话我怒气啊！ 我觉得香港有反差噶， 我立咗税啊！我屌你系应份噶，林郑月娥， 我 出粮俾你啊！捻人啊，唔系 閪 人， 閪 人，对唔住啊，对唔住啊，都系讲就 唔系即系从呢事开始睇得出咧，我哋香港第时用嘅祝福语咧可以改一改。 唔系啊，从呢件事你睇到呢个政府呢、這个礼拜睇到咩事啊？违背个政总。喂，所有呢啲事，喂呢件事系咩啊？闭门造车 ，OK？ 门上开啊嘛， 不听民意，系咪先？喂，我出粮，我点解？喂，点解我哋点解杰斯要咁兴啊？ 今日门上开， 我出粮俾你，你系对同我系对住干噶，我唔兴啊！我做咩要出粮俾你先？我出粮俾你系被逼噶，因为我惊犯法噶咋，我奉公啊！你系唔值，你系唔值我哋香港人出粮俾你噶嘛？30几万啊，大佬，你估30几蚊啊？仆街， 每人都俾咗30几蚊嘅平均， 可能系啩、 啊？ 我又报税啦，所以先咁兴啊！屌你， 佢哋讲啲几粒唔值值啊？而家 喂，你报多一蚊啦，真系 系咯，报多蚊啦， 系啊，你报多一蚊啦，搞佢啊！ 唔系你香港啲立法会议员又系啊？屌你违背个政总。 喂，何俊仁， 你咪辞职咯？你讲有卵用咩？你成日即系觉得议员就系得个讲字咩？喂，你喺入边翻工都唔卵，喂，你都唔卵锯啦！你系人民选出嚟噶，你而家喂，嗰个系人民嘅议会嚟噶，你咁样围住佢系乜卵？喂，系乜卵嘢意思先？ 就好啦， 你唔觉得好卵有问题嘅咩，大佬？ 因为以前设计嗰时候系冇估到。系咁撚多人會示威咯， 呢度咪好撚蠢，呢度咪好撚蠢噶，呢度咪好撚蠢噶，你圍咗佢又點啫？你圍咗佢咪將啲示威嘅人士咪拱撚咗出去咯， 係啊， 變相佔中咯。 你越拱越出啊， 你一 拱埋告示打到， 我都唔明，我唔明呢班人嘅。喂，我想話，喂你奸鳩咧，我係我好敬重啲奸鳩嘅人嘅，但係呢班人唔係奸鳩，呢班人蠢撚到爆燈嘅， 豬閪 ，OK， 豬閪嚟嘅。个道理个逻辑好简单㗎嘛，你一日都与民为敌嘅时候，喂一日都会有人示威㗎啦、 啊、 你围撚到出去维多利亚港啊都冇撚用啦，使乜填埋个海去俾你围啊仆街。 唔係要咁样先可以收到维稳费㗎嘛，即係佢有啲可能有啲其他啲大陆人士同佢倾偈，喂你要搞衰啲啊，你唔衰啲呢我收唔到钱啊。可能咁撚樣咧，咁揾食啫，係咪先？ 唔係圍住呢單嘢係離曬譜嘅，因為都係突然之嘅。第二， 唔係我成日覺得唔係離譜啊！喂，你做呢啲咪好咯？你做多啲香港人咪反差咪大啲咯？咁都推翻個政府又咪有意啲咯？ 唔係，但佢而家捉蟲， 佢個戇撚鳩啊嘛！ 佢而家 走佢戇撚鳩咯！ 佢而家捉蟲嘅係所有官員都要兜路行嘅，咁方便咧？唔係方便一樣嘢，唔係你聽我先，方便一樣嘢嘅。大家攞住個麻包袋笠嗰下咧就好方便啦，因為條路長咗好多嘛。 個問題係你嘥時間啊嘛，翻工就幾條快，冚家產而家啲官員就係要提早起身啦，係咪先有勞民傷財啊？ 其實你即係我好想研究呢班人咩人咯，即係你每個月竇30几万，同埋有啲竇十零廿万啫。喂，你日日翻工，第一 鬼鬼鼠鼠嘅啦，係咪先？喂，你就嚟，你就嚟，喂，你就嚟翻份工咧，嚟即係嚟林鄭嗰啲唔好講啦，係咪 Super 香港 Number Two 係咪先？咁你有好多啲。好多啲常备啊，经常便秘嗰啲咧，瘦十零万咁样。 啊，副局啊， 喂，做常备嗰啲唔够胆话俾啲朋友听啊，做常备。你打份工之后你出嚟，喂，屌你 gathering， 你最近喺边度捞啊？ 喺监仓入边。 常备啊，我做紧常备啊。咁捻样啊？ 我翻工喺个监仓入边。 哦，你边度翻工啊？ 监仓入。 唔讲得俾你听，唔讲得噶。好撚大鑊嘅講咗，咁撚樣你喂你咩人咧？你做人都唔開心啦！ 日日要放飯嘅，屌你老！ 你明唔明啊？咪日要放飯嘅，屌你老味！喂，出街咪唔好出 U 七都唔好出街食飯，係咪先？屌你老味，係咪先？唔好俾人見到你喺個政總度出嚟。 如果一個屌你老味官員， 喂 需要吸煙嘅， 屌你老味！ 喂佢幾隔涉啊？而家係咯，佢幾隔涉？要行翻出去違背出邊？ 直情翻去色戒嗰個年代，丁麥村嗰個年代啊！魔屈咩36号呢样呢屌你老母入咗去冇人知嘅。O K 咗唔返嚟嘅。 屌你乜嘢人嚟嘅呢班人。 幾撚日遠嚟 㗎。唔係邊個正規咁撚樣㗎屌你。 佢登記到傻㗎嘛。係 啊。 佢三重關卡登記㗎嘛。即係呢下又係離喇晒 路。冇組織咪咁樣㗎囉。 唔係囉你都知撚線㗎。 咪兜路嗰下我真係覺得真 係。我係擔心入面啲煙民咋。 好柒。 即係政府總部係唔係禁煙㗎。而家以前就可能喺樓下食得啦。而家又行出政府總部都圍蔽嗰度，行多幾多路啊？ 哇，行好遠啊，大佬！ 行到上天橋先有得食， 天橋天橋係公眾地方，唔俾食啊！要行翻去對面嘅海乜中心嗰度麥當勞嗰位落翻去下邊，啱啱有個垃圾桶先可以俾你食煙啊！ 唔係，所以 浪費公帑、啊。 我真係想講，你嗰班喂立法會議員。喂，泛民嗰班啊 ，OK， 唔係建制嗰班。嗯、喂，即係你真係喂辭職啦！屌你即係喂搞乜撚嘢 長毛話 即係我呼籲幾班各有幾個行業嘅人都應該去辭職㗎。即係你喂做差人嗰啲又係。喂即係你喂大佬你又唔係一秃鹰 ,ok? 喂如果你稍微有啲人性你覺得你自己作為香港人嘅話喂你而家我想話俾你聽你而家唔係做緊警察啊仆街。你唔係一個混你而家係做緊一個朝廷嘅鷹犬啊。喂你係呢個極權政府嘅工具嚟㗎。喂你而家系咪真系冇嘢好捞啫？点解要咁样做嘢啫？ 真香港真系冇嘢好捞嘅啫。话俾你听，除咗做司长之外，我唔知有咩好捞。 香港有咩 钱多啊嘛？ 香港有咩 可以做保镖啊？保话啲有钱人都好啊， okay, 好过呢啲咁捻样啊！ 我成日觉得系一个好嘅职业。 即系如果你系有 翻工嘅， 如果你系听紧呢个节目，你又系从事紧即系警察呢个行业嘅话，你真系谂下啦，同你以前入行嘅时候 理想。 嗰、那個理想、嗯、，OK， 隨步安良， 保家衛國， 係唔冇保家衛國？香港警察冇話保家衛，隨步安良啫，捉下賊，係咪先？做啲有意義嘅事、嗯，又可以揾到啖食嘅，係咪先？你都唔會話好高，喂，唔會好高，唔會話好高嘅諗頭啊，嗯、做得差人係咪先？讀完書出嚟都係想求份穩定嘅工。喂，你而家嗱，第一呢份工又唔穩定嘅 ，OK？ 喂，日日然之後做埋好多，喂，淨厭惡性行業嚟嘅，遊行又要俾人屌嘅 ，OK？ 啊，然之後，喂，咁你同你以前同你入行嘅時候嗰個理想係咪有少少落差咧？有嘅話，喂。即係不如唔好做啦。 咁有冇權磨滑咗呢 吓、啊、 磨滑咗啦嘛。 磨滑咗。 咁我同但我同你同 林鄭月娥你知唔知林鄭月娥 咪先。 林鄭月娥以前係搞社會運動㗎。 係咪 你知唔知㗎你 喂我唔知我淨係知佢 execution 好叻嘅。 以前係就係搞社會運動而家佢係反社會運動。 佢搞過咩社會運動啊 我唔好記得佢以前係真社會分子嚟。 係 啊真係㗎係啊。喺皇后碼頭嗰度 六七暴動 講 咩唔係即係我覺得你差佬嗰度其實同一樣道理㗎嘛。你打得呢份工就預咗我屌鳩你㗎啦。屌你鬥得咁嘅糧一撚樣道理。冇咁撚多份工冇人叫你揀做差佬㗎呢個世界。 講真。 屌你覺得唔係？屌你覺得屌你好撚有責任感嘅成，你可以撚要做消防員噶，你要做奇撚他嘢噶，點解你係撚要做差佬咁撚戇鳩嘅？屌你老母講真， 咁衝紅燈嗰啲都要人執法嘅，或者 唔係因為佢冇諗過會係咁啊 嘛。做差佬通常咧，總之捉紅燈嘅啫嘛，點知屌你老尾要俾人屌？ 嗱，你頭先講開嗰個人就叫做黃英豪啦，又係政協嚟啊，咁佢啊。佢尋日就喺個記者招待會嗰度，即係阿張榕嗰個啊，佢又點講咧？佢就話因為佔中咧， 佢有個朋友， 唔係佢話佢咧就住喺山頂嘅， 啱啱俾人爆格啦嘛， 就俾啱間屋俾人爆格，咁然之後咧就佢話咧個差人，佢有差人同佢講，唔好意思啊，黃生，因為最近咧就 人手緊張啊，即係好多人調咗去咧，就去要預即係準備呢、這個 單排佔中。 佔中嘅、啊，因為佔中，所以就好多差人調即係調離咗啦。 即係咧，以前冇佔中嗰時候咧， 咁、啊、所以咧， 嗰啲俾人爆價嘅富豪咧，係、啊、大撚死嘅、啊，我即係咧，以前咁以前都一路都有啦。 即係佢就話山頂而家就減少咗巡邏、 啊，一路都有啦，山頂俾人爆價。啊即係以前唔關佔中事㗎嘛，係咪啊？即係 其實佢講呢段説話 咧， 係好想人知道佢住喺山頂嘅。哦、最主要係想人知道佢住喺山頂啫， 嚇、啊。咁、啊、你死嘅以前 啲。咁所以你話做差人幾慘啊？喂，又要背負埋呢啲，喂，你間屋俾人爆格，我又要同你孭埋鑊，係咪先？又要俾你抽一抽水。喂，其實真係好難受啊！如果我係差人，我真係覺得好難受。是不是 即係日日都有人俾人打劫噶啦，或者俾人搶嘢噶啦，基本上係咪先？咁全部入曬差佬數先啦，因為點解嘛？入曬佔中數咯，嚇啱啱俾人打劫，唔關事啊，因為咧太多人咧去防止佔中啊，所以咧你打劫咧就冇辦法啦，俾人打劫咁樣樣得唔得？得唔得？係咪先？唉，我唔係好。 我哋都話，即係所以話唔係講翻阿張榕嗰個簽名行動啦， 係啦，我哋應該呼籲做大佢， 做大佢、啊， 支持佢， 幫佢簽名， 係啦， 我準備日日都簽噶啦。 嗱我嗱咁樣啦，我就知道噶啦，成日啲人都話，喂我哋七一嘅話出嚟一個大十個，你哋帶唔撚到嘅 ，OK， 我知道噶啦。但係而家喺網上邊一個簽十個，你唔撚難噶、啊，咁就試下咯， 係啊， 係咪先？知唔知係咩個模擬身份證啊？如果唔得嘅話，咪試下模擬。 唔使啊，佢都話咗唔查啦，你求其填四個 number 落去就得㗎啦。 老閪都填8964， 係啊，8964咯， 係 啊，啱啊，好嘢啊， 係啊，咩吉先又可以㗎？我啲文筆叫咩吉先啊嘛，咁又支持咯，不上頻道一中屌你咯，又簽，係自南區落部又簽。喂，咁先得噶嘛？到時可能阿強妹有食唔食，我屌你老母又簽。 嗱，個名一定係我嘅，港英漁業 number 係8964，搞掂。 係啦，又唔使咁長嘅，我成覺得 OK 就 OK 得噶啦。總之我哋要做大嘅夠餅。如果佢真係去到有即係幾百萬嘅話，喂，真係好啦，好睇，好啦，爛噶嗰嚿嘢會。因為記住啊，最後都係各自各表述嘅咋，或者係咧。你投唔投冇所謂，但係有得玩，你咪嚟玩咯。 唔係啊，你而家連喂各自各表述都冇用啊。喂，我哋已經係弱勢嚟㗎啦。OK， 個最後個方案大致上我哋都知道係點㗎啦。即係我話我你跟住落去睇就睇咩啫？跟住落去嘅關鍵其實就係睇 佔中㗎嘛。 唔係啊，喺立法會度。OK， 究竟個方案過唔過到先？嗱，因為個方案過到同過唔到咧，係有一個分別嘅啫。過到係需要泛民嗰度嗰幾票㗎嘛、？OK， 咁究竟最後係啦，邊幾隻係鬼咧？邊幾隻係鬼咧 ？OK， 又會唔會今次又會唔會係民主黨咧、或者係有其他嘅人咧？喂，呢、這個其實我好想，好有興趣知啊。喂，而家如果你正常係啦，如果你正常有第二個可能性嘅就係捆綁曬嘅時候，呢、這個方案就一定唔過嘅，唔、過就原地踏步，原地踏步咪原地踏步 咯，冇問題。 喂，聽我講， 冇乜所謂嘅喎。喂，冇乜所謂。 我好早講咗，我好早講咗。 以後冇得玩啦， 係啊，我好早講咗係原地踏步。 原地踏步以後仲有得玩啊嘛。 係啊，係啊， 你仲有機會啊嘛。 你唔好，喂，唔好俾個香港政府道救你。一人又話，喂， 要完善呢個系統，你戇撚鳩啊！係 好可惜啊，冇咗呢個一人一票啊！嗱，呢個咧係你自己親手毀滅佢嘛？毀滅咪毀滅咯。 我要嚟做乜？ 喂，做咩過手？喂，過手癮啊！而家投票。屌你老尾！我不如去葡京度捽两铺过手瘾， 老 母！我走去跟百家乐台度啊，捽两口妆啊，谂啲颈过瘾啊！ 唔系，总之就系、是，总之系两样嘢咧，就坚持翻我哋条底线。你唔得原地踏步，你揾个落嚟，你揾个人落嚟，我哋唔啱，咪照屌鸠你啫嘛。 咪咯， 揾更啱你台啫嘛。 你而家政府你嗰个管治方法，你都系死噶。如果系阴点咗几个俾我哋选嘅，咪一样又七一游行， 好捻简单 嘅政府， 好捻简单一句。 你施政一样系做唔到啊！既然大家施政做唔到嘅，你好好睇睇，咪俾翻我哋以前咁做咯，系咪先？一样都系死嘅，边个上台都系死嘅。 好捻简单一句， 以后都系噶， 系假普选嘅，我哋就唔要， 唔捻要系咯， 就系唔捻要啦。OK， 嗱，即系所以嗱，大家真系要认清呢啲态度， 即系唔好到时话。冇得一人一票呢入啲民主派數啊！啊，真係真唔係好啊！真係我反而前院冇啊，啊無撚謂啊，話聲你聽，唔要假嘅。 OK， 咁啊休息一陣先啦。 好啊， 嗱送只歌俾啊 黄之锋啦，亦都包括埋咧送俾今届即系呢个 读副学士嘅朋友啦， 啱啱放榜嘅同学仔啦。嗱、okay. 我哋以过来人身份啦，低刁文牛有冇读过大学啊？ 冇啊， 冇啊， 几捻叻啊？ 杰斯有冇读过啊？有。不过未毕业嘅， 咪住先， 冇毕业到嘅。 呢度两位大学生，一个杰斯仔，一个阿迪。 我冇啊，阿迪个咋，得一个咋。O K， 你读大阿杰斯读咩大乜捻大学嘅？到头来 咪又系社会大学咯。 到头来杰斯咪一样翻大陆， 咪 食呢啲佢哋偷地沟油，冇捻用啊！ 我间大学仲大，我间大学仲大。O K， 东莞大学 唔系即系人生里边读到就读，读唔到唔系喂读大学唔系唯一嘅出路嚟嘅。O K， 唔使死嘅。 唔系啊。你谂到。阿迪做乜咧？读咗大学之后，咪喺个 Evergreen 嗰度打一份冇人工嘅工咯。杰斯读大学咪点解翻大陆食地沟油咯？我冇读大学嘅，喂，我几捻 fit 系。你可唔可以唔好咁负面得唔得？你可唔可以唔好咁负面得唔得咧？我而家好励志啊！ 唔系啦，我系 即系所以我有时真系好怕同你做节目就系咁解啦。 输得好多，系咪先？戆紧够 吓？输啊，唔系。嗱，即咁講啦，唔係嗱，認真講嘅， 我認真講嘅，我認真講先。 O K， 翻工讀書就尋死路啦，和平佔中就有前途啦。 好嗱，呢個係刁文流嘅版本。O K， 嗱，我的版本就好簡單嘅啫。喂，今時我自己個女我都係咁教嘅，讀得幾多就幾多，冇壓力嘅。我今年咧，嗱，我女今年咧就升中四， okay. 選科。我同我哋屋企咧一句意見都冇嘅，到最後佢揀咗嘅科咧係佢完全係佢自己想讀嘅嘢，咁就得㗎啦。我哋完一句説話都冇嘅，因為點解會咁咧？好簡單，今時今日呢個世界，喂，知識唔係淨係喺學校裏面學到，學校亦都唔係知識嘅唯一傳源。 嗯 ，OK， 一生人都要學習嘅。OK， 咁你所以讀到固然開心。读唔到，亦都唔系悲剧，就系咁简单。即系好似黄之锋咁样，话俾你听，前途一片光明。 系啊， 最紧要大咗，唔好学坏得噶啦。 系啊 ，OK 吓， 唔好学你噶啦。 学我都唔错嘅。OK， 咁所以咧，嗱，即系语重心长嘅说话咧，就讲住咁多啦。歌咧就送俾大家，呢只歌咧就叫 No Matter What， 入边嘅歌词咧吓好有意思啊。佢话 No Matter What。They call us， 即系林郑呢啲撚人啊。However they attack， no matter where they take us， we'll find our own way back。OK， 休息一阵。 No matter what they tell us， no matter what they do。No matter what they teach us, what we believe is true. No matter what they call us, however they attack. No matter where they take us, we'll find our own way back.I can't deny what I believe. I can't be what I'm not. I know our love's forever. I know no matter what. If only tears were laughter. If only night was day.If only prayers were answered, then we would hear God say, No matter what they tell you, no matter what they do, no matter what they teach you, what you believe is true.Keep you safe and strong and shelter from the storm. No matter where it's barren, the dream is being born. No matter who they follow, no matter.No matter how they be everyone you need. No matter if the sun don't shine or if the skies are blue, no matter what the end is, my life began with you. I can't deny what I believe. I can't be what I'm not. I know this love's forever. That's all that matters now.